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50章。鬼事讲法实际上在民间来由就好耐㗎喇。清代的志怪小说里面亦都有多次出现。据说呢是在特定的日子死去了的鬼魂集体出现形成的鬼和鬼之间的杂事。出现鬼事的地方往往就意味着那里曾经死过好多人。相传如果活人不小心入了鬼市，一定要遵守三个规则。第一个是不能够出声，第二个是不能够去看鬼卖的嘢。你看了他们就会要你买，然后呢你就走不开的了。第三就不能够看鬼的眼睛，不是他们就会发现你是活人。这个时候豆腐的前边就是一条阴森森的鬼市，惨绿的鬼火照明映照出那里的鬼的面容，不用说几鬼恐怖了。在这阵时事先呢就根本上没话停低脚，直不拉地行入了去鬼市之中。豆腐下意识地想叫住他呢，但是他一开口就想起了有关于鬼市的禁忌，所以他不敢发声，只留在原地又急又怕，暗暗闹这个诗仙真是太贪食了，看来他可能想来这里开斋，但是这个地方这么多软种子，万一诗仙偷鸡不到蚀渣米那怎算呢？豆腐呢在这边好纠结，诗仙呢根本上没停低脚步，他行入了鬼市当中就好似这个闲庭信步咁，一啲都冇话要大餐一餐咁嘅意思，似乎真係好似路过咁。呢条鬼市非常之热闹，亦都好长，熙熙攘攘咁，眼睇住诗仙嘅身影就快消失唔睇到啦。豆腐焦急起上嚟呢，心諗呢个咁嘅地方认唔到方向又认唔到路，前边又系鬼市。如果同诗仙失散咗，咁咪真係嚇死。讲到呢度不得不讲下人就咁奇怪一样嘢嚟嘅。其实好多时候外表丑陋恐怖嘅嘢呢就唔一定危险，但係而外表靓一靓嘅嘢就唔一定係安全喎。豆腐佢而家独处下意识咁就依赖起诗仙，但係佢又唔记得咗诗仙实际上就係一个超级嘅大粽子。只不过佢个外表睇起上嚟冇咁恐怖而已啫。眼睇住诗仙就快消失喺视线入边，豆腐焦急咁睇咗一睇周围黑蒙蒙嘅树林，最后佢只能够一咬牙耷低个头。佢将自己嘅眼光就放咗喺嗰啲软种子下爬再落一啲嘅地方，大气都唔敢唞，急急脚咁去追诗仙。呢阵时佢仲孭住欧阳圈嘅，而且已经孭咗唔短嘅时间，早就已经疲惫不堪。豆腐諗如果自己咁孭落去嘅话，返转头出咗鬼事，如果佢仲系唔醒，咁呢就可能要用一啲粗暴嘅方法嚟搞醒佢啦。諗嚟豆腐亦都諗通咗，佢知道自己同欧阳圈嘅差距，所以彻底就死咗心。咁亦就系话佢今次嘅第28春就玩完。诗仙行得唔系好快，所以豆腐冇几下就追上咗。一到咗诗仙身边，豆腐就有咗安全感，佢即时松一啖气，跟住诗仙向前走。而家有咗靠山，个胆就打起上嚟啦呗。豆腐呢就一边喺度諗住诗仙点解唔吸食呢啲咁嘅软粽子嘅，一边就偷偷咁去打量下呢个鬼市嘅状况。之前嗰啲软粽子嘅面容就好模糊嘅，但系呢就隐约见到都系嗰啲咁嘅高鼻梁深眼眶，阔面阔口，有蒙古人嘅面容特征。至于着住嗰啲服饰呢就真系几奇特嘅，似乎就用啲布咁包住，大概可能就系喺死嘅时候所着嘅特殊殓服。鬼市就好安静，时不时嗰啲阴风吹过嚟。豆腐睇咗一阵间，又惊被发现，亦都唔敢多睇，只系专心咁跟住诗仙走。一眼望过去亦都唔知道呢个鬼市究竟会有几长。就喺呢阵时，喺鬼市其中一个位置，豆腐 突然之间发现咗一座嘅建筑物，呢座建筑物好似突然间出现咁，喺呢个惨绿嘅光线入边显得啊阴森恐怖，大部分啲部位都被黑暗笼罩住，睇唔出具体究竟有几大，只能够睇到有一埲打开咗嘅石门，而门口就有嗰啲所谓嘅人呢就出出入入。豆腐想象力嘅丰富，心谂呢啲鬼喺呢度咁出出入入，莫非呢个就系鬼门关？唔通呢道门就系通往阴曹地府嘅？佢不由得啊睇多咗两眼，只见嗰个门上边雕刻住好多奇异嘅兽纹，嗰啲纹路间呢鲜红到好似血咁，非常之夺目嘅。大门嘅正上方仲踎住一只嘢，豆腐仔细一睇。不由得个大惊，心谂吓，呢个咪就系神木方意牌上边刻住嘅呼去铎咩？点解会出现喺个门上边嘅？唔通呢个唔系鬼门关，而系未等啊豆腐细谂，忽然之间佢感觉到身上嘅人啊喐咗下，跟住耳边就响起咗欧阳轩嘅声音： 呢个系咩地方啊？ 豆腐嘅身体即时一僵。佢拧转头盯住欧阳轩嗰个朦胧茫然嘅视线，抹咗抹嘴，一句话都讲唔出嚟。而呢阵时鬼市上边来来往往嘅嗰啲嘢呢，以及嗰啲摆摊嘅鬼，喺呢一瞬间全部都停低咗动作。跟住佢哋啊，担高个头，模模糊糊嘅鬼面，纷纷就向住豆腐同埋佢背脊上边嘅人啊望过嚟。而欧阳轩呢阵时嘅清醒过嚟咧，佢睇清咗眼前嘅情况，突然间啊爆出一句嘅尖叫。豆腐一听到啊，即时揞住佢把嘴，即刻将佢放咗落嚟，推到咗诗仙嘅身前边。接落嚟一时之间，阴风啊大作，周围一片嘅鬼哭狼嚎之声，无数扭曲住嘅鬼影啊齐齐咁向住佢啊扑过嚟。就喺嗰一瞬间，豆腐就冇咗任何嘅办法去反抗，佢猛然就只能够向地下边一踎，眯埋双眼，两只手啊揽住个头，系咁喺度震。佢又惊到咁震咗一轮，但系又唔见有其他咩感觉。最后豆腐啊忍唔住擘大双眼，诶，周围仲有咩鬼事啊？只剩低一片嘅树林，唯一唔同嘅系树林已经冇咁黑啦。豆腐睇一睇手上边嘅手表。是清晨的五点钟，是太阳啱啱升起，黎明破晓之时，或者可能是因为这个黎明破晓的原因，那一瞬间鬼市就消失了。豆腐吓到一个啰柚摊坐在地上边，两只脚是咁震。而欧阳轩呢，睇嚟佢都睇到咗群鬼向豆腐扑过去嘅场面，心里面承受唔住，显然又是吓晕翻过去。豆腐系咁喺个原地啊震咗半日之后，佢慢慢先深吸咗几啖气，从个地上边啊爬翻起嚟，乜嘢都唔讲，两只手系咁搣住诗仙嗰块面，将阿诗仙啊闹咗个狗血淋头。你只咁嘅扑街冚家丁啊，又唔系食嘢，无情百事咁走入嚟呢个鬼笑做乜啫？啊，你觉得系咪真系好好玩啊？你条友仔三日唔打上房揭瓦，今日啊吓，我唔将你丙到咧满面笑春风，你又唔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讲完之后，佢系一餐咁啊拳打脚踢喎。视线系乜嘢先得嘅？豆腐打完之后，揽住自己嘅手啊，呱呱咁啊喺度痛。最后佢明白自己啊真系根本上唔系视线嘅对手。只能够又死死地气咁孭返欧阳轩继续搵路。佢就爬上一棵树，企喺上边就喺度判断下一个大概嘅方位，搵准咗方向啦就走返转头。就喺呢个过程当中，豆腐猛然之间发现喺冇几远嘅地方有一样嘢，嗰样嘢系一嚿大石头。你须知道在这些这样的大漠当中，是很难有一嚿这么大的石头的。那嚿大石头还有一些部位呢就埋了在沙土下面，裸露在外边的地方是呈现黄色的，显然是经历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表面上就很斑驳。豆腐觉得奇怪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嚿石头呢？ 于是佢哋行上去睇一睇咯。猛然佢睇到呢嚿大石成拱形嘅，有啲似一个狮字咁，里面嘅地方可能系经历咗较少嘅风雨啊，所以仲隐约睇到上边一啲痕迹。上边显然作住一啲咁嘅兽纹，嗰啲古怪嘅造型，呢啲等豆腐不由得啊谂起咗头先冇几耐之前睇过嘅鬼门关。张文听到呢度，佢就打断咗豆腐嘅话讲：呢啲咁嘅鬼事所出现嘅地方咧，必然有大量嘅死人嘅。咁嗰一块残留咗嘅大石头，八成就系你喺鬼市里边睇到嘅建筑。豆腐讲。唉，咁啊系啦，当时我都系咁谂嘅，而且啊，嗰啲建筑物上边仲踎住一只呼去度，我心谂八成就系阿尊瑞要揾嘅嗰样嘢，所以就马不停蹄咁啊讲咗翻嚟啦。豆腐一路讲，一路啊对住嗰个沉默不语嘅尊瑞啊挥咗挥手讲：，你又唔使多谢我，叫我红领巾啦。尊瑞听完之后啊，挑咗一挑眉。呢一次呢就唔系故意去忽视豆腐嘅，佢嘴角微微一勾讲：呢次记你一功。中公低声咁讲：诶，当家嘅，睇嚟我哋真系要去嗰度睇睇喎。我话讲：唉，真系好唔容易有线索，去就肯定要去噶啦。不过我哋仲系要等啲伤势缓一缓先。豆腐呢系咁搞咗一夜，佢都好疲倦啊。咁就系由于我哋呢一次受伤啊比较严重。行动啊唔系好便，豆腐只能够强撑住，将扎咗一半嘅形象就全部起翻晒，将我哋身形地咧就嚟过一堆咁嘅王府嘅死尸就远一啲，又分好咗医药啊食啊咁，佢先缩入个帐篷里边瞓觉。中公啊笑住咁讲：，真系睇唔出啊，佢平时偷懒滑头，睇起上嚟好似呢样唔得嗰样唔识咁。冇諗到呢次仲几犀利咩？我笑咗一笑冇讲嘢。其实豆腐呢就唔系唔识，佢嘅理念呢就系能者多劳，就算识亦都扮唔识啦。咁样你周围嘅人自然就会帮佢嘅。如果你系乜嘢都识嘅话，咁肯定系一个苦劳力啦。讲白咗，佢就系射博。而家除咗佢，大家都受晒伤，佢就想射都射唔到啦。虽然动作慢啲，搞到乱七八糟，不过好歹都将我哋呢啲咁嘅伤患都安置好咗。就系咁，大家就喺原地就休养咗几日。期间为咗防止出现咩危险，豆腐仲一直咁孭住枪啊，周围咁巡视。欧阳轩嘅情绪就冇咁激动啦，佢就用一条咁嘅防风巾就将块面啊遮咗起上嚟，睇嚟佢系唔想等阿尊瑞睇到佢而家副样。尊瑞就安慰咗佢两句，讲咗几句唔咸唔淡嘅，至于话咩唔会嫌弃你相貌之类咁嘅话，欧阳轩一听到真系感动到热泪盈眶。豆腐亦都从呢一段咁嘅舞谱嘅感情当中就醒悟过嚟啦，佢偶尔都会睇一睇阿欧阳轩，只系默默咁吟吟沉沉讲：阴阳面有咩好啫？咩唔在乎你嘅容貌啊？一听就知道坤人嘅、啊，唉，真系傻女，咩都信。啊，老陈，我而家先发现啊，啲女人都好鬼傻嘅。我岌咗岌头讲：系啊，佢哋明知道被呃，但系佢哋仲系去争取嗰1%嘅可能性。即使系咁又点啫？唔通你想佢点醒佢？豆腐另一拧头讲：唉，你又唔好讲啲风凉话啦，我已经諗通咗啊，第28春啊，过去咗就过去咗啊，我相信啊，我真正嘅老婆仔啊，仲喺度等緊我啊，我要等自己变得强一啲，以后我就要保护佢。我讲：唉，你放心啦，你睇下小龙哥啊，将我哋啲故事喺喜马拉雅嗰度一讲，而家你都唔知几多女粉丝啊。豆腐一听就好高兴啦，我心里边暗暗咁笑，开始我就闭目养神。休息咗4日，我哋嘅伤口就结咗焦，行动亦都冇咩大碍。按照原计划，我哋听日呢就係要打探嗰个鬼市嘅地方啦。尊瑞对其他人係点样我唔清楚，但係至少我真係仁义义尽嘅。 我只能够期望听日能够有啲收获，早啲替佢解决咗夫去度嘅事情，等佢就免受痛苦呢。